雨天，九六九始终在你身边，九六九报天气。 大家好，这里是经典九六九，我是每天早起偶尔熬夜全年无休的天气主播银奇。今天是7月4号星期三，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。看到今天北京市最低气温在26度，最高气温37度，南风1到2级，天气多云，空气质量良。夜间到明天的气温为26到36度，明天白天最高气温为36度。接下来是北京各区天气，朝阳、丰台、海淀都在26到38度，大兴在25到37度。继续来关注一下北京周边各景区天气情况。云蒙山风景区在25到37度，延庆野鸭湖在22到36度，响水湖在25到37度。接下来听到的是九六九报天气之生活小贴士，点赞泄露个人信息是真的吗？朋友圈集赞活动是一种新型的营销方式，它的可信度有多高，主要还是要看商家了。如果商家只是单纯属于一种赠与行为，而不是在促销过程中使用赠品，该行为呢仅受民事约束，而没有涉及到法律行为。市民在参加这类活动时，应该保持一颗平常心，不要期盼意外之财，否则呢难免不经意间就当了商家的宣传员。毕竟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，要注意防范一些不法分子借机套取个人信息。常听大家吐槽在北京的生活成本高，动不动钱包里的钱就不够用了。其实呢，你不知道的是，在北京还有很多东西都是免费的。即日起，根据支付宝新政策，只要你的支付宝芝麻信用分在600分以上，就可以免押金租到小黄车了。而7月起呢，也开始取消流量漫游费了。不仅这样，支付宝上线信用租房平台，为避免黑中介和假房源，芝麻分超过650分可以免押金。未来租客有望给房东评价并留下记录。怎么样，这个月免费的还挺多吧？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的九六九报天气，感谢收听。 这里是 FM 九六九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唯你相伴。 我是六人游定制旅行网的潮汐。我承诺六人游专注为家人和朋友提供定制旅游服务，无购物，无自费，不跟陌生人拼团。定制旅游请下载六人游 APP。 北京九六九汽车俱乐部合伙人招募计划启动了。作为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旗下唯一授权的车友俱乐部，寻找想创业、爱旅行、有梦想、有经验的九六九汽车俱乐部城市合伙人。合伙人专线13810010969，13810010969。 吃鲜炖燕窝，找小鲜炖，一瓶足含一盏干燕窝，当天鲜炖，冷鲜配送，零添加，保质15天，新鲜、营养又好吃。天猫搜索“小鲜炖”，仙女的仙哦。 想要拥他在怀中，谁

还有呢，咱们这网红这个达人，以及呢咱们这个陕西华阴的这个老腔演出的这个团队啊，那么今天晚上呢将是一次呢非常重大的展示中威这个旅游行程活动。 国家级五A景区、国家级沙漠生态自然保护区的沙坡头，当地又有什么最主要的旅游特色呢？ 咱们沙坡头景区啊，它最大的特色啊，还是这个，就是说是高山、黄河、沙漠、绿洲融为一体的这样一个垄断性的旅游资源。在这个地方呢，最精彩的还是咱们的滑沙、飞越黄河、坐羊皮筏子，就是既能体验大漠的风光，又能呢，体验呢这个黄河的这个壮观。 旅行就是在一个陌生的地方，发现一种久违的感动。九六九旅行者，我是金涛，我们下期见。 想你，天天思念你，望望望望自己。

不胜我任性，而天性亡命拼命，让乱世震惊。叱咤风云我任意闯，万众仰望。叱咤风云我绝不需往后看，翻天覆地我定我写，自我的法律。借你看我身上眼光的野狼。我喜欢用实力真诚横行全凭本领，我可变万世巨星，战无不胜我任性，以天性亡命拼命，让乱世震惊。叱咤风云我任意闯，万众仰望。叱咤风云我绝不需往后看，翻天覆地我定我写，我的法律。借你看我身上眼光的野狼。 头昏脑胀，提不起精神，也许独自流泪得不到依靠，也许心怀恐惧，因为困难太过强大。那就站起来走出去，闻一闻清凉的和风，见一见昔日老友，寻找一点帮助，不管是一块垫脚的红砖，还是前辈的谆谆教导。经典九六九，我是英奇，七月让我们一起努力吧，对自己说一句加油。 一点点亲吻融化泥沙挣扎，浸湿了眼角，刹那或者眼泪分不清啊。爱情不止玫瑰花，还有不安的前方，快乐啊误解啊，随着时间都会增加，退潮的爱想到吧，伤过给一个说法，疯了才能够快乐，让心好好休息一下。我住的沙放下也罢，你给的说法说走到分岔，爱的代价，狐狸自大。